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8月21日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逢星期四见面。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最近咧喺澳洲同埋中国咧，真系都发生好多矛盾嘅事端啦。咁尤其是咧，就系喺前几日咧，呢一个 Clive Palmer 呢一个有钱嘅议员咧，佢基本上系使咗好多百万咧，系要买一个席位翻嚟啦，咁样吓。咁即系买席位就唔系好似即系贪污嗰种啦。咁但系即系佢系抌好多好多钱，系多其他人系啦，系多其他人100倍嘅咁样，咁比较容易赢咯，咁样吓。咁佢咧唔单止系一个议员咧，佢即系好多人对佢嘅批评咧，就系话佢系为咗佢自己嘅生意咧嚟到做呢一个嘅国会议员嘅咁样，咁呢一个系好多人嘅睇法啦，咁样。咁基本上咧，即系佢系同一啲中国嘅生意伙伴咧，就系抹咗面吓。咁呢一件事咧，睇嚟咧，即系好多人都觉得系佢唔着噶啦，咁样吓。咁基本上佢系上 ABC 电视讲嘢嗰阵时候咧，佢就发烂渣。咁因为其实件事系咁啊嘛，佢而家系同呢一啲中国嘅生意伙伴咧系打紧官司嘅， 系啊 吓。咁跟住之后佢就上电视咧就闹晒成个中国政府咁样，咁就。不是说中国政府不值得闹，咁佢讲嗰啲嘢都系啱嘅，即系佢话呢个系杀人政权啊，各样各样咁样。咁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其他杀人政权啦，又唔见佢闹嗰啲咁样。基本上佢系因为有一个即系利益冲突同埋私怨咧，咁跟住之后咧就闹晒成个中国咁样样。咁即系佢闹得啱唔啱嘅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咁样样。咁但系佢闹人嗰阵时候系出于咩嘅咧咁样样？咁其实呢一个系值得大家审视下先至系支持定系唔支持。但是这一宗新闻其实都不是很值得我们批评、或者 是谈论的。哪件事是比较值得、有多些娱乐性的呢，就是另一件事，就是在雪梨的 Darlinghurst 里面，就是一位华籍的这个咖啡室的老板、他就见到一个黑人的应征者就不请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系啦，咁其实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几日之前嘅，咁都上晒呢啲报纸嘅头条啊，做晒国际新闻啊咁样样噶啦。咁话说咧就系话，呢一个上海嚟到澳洲做生意一个生意佬咁样样啦，咁就系嚟到澳洲咪开咗间咖啡店喺 Darlinghurst 嗰度嘅。咁咧前嗰几日咧就有个巴西嘅澳洲籍公民咁就嚟应征。咁样咧，咁啊嚟应征嘅时候咧，咁啊坐低入到嚟啦，咁啊同我老细倾咗几句咁样样啦，咁我老细咧就话唔请佢啦，咁呢个求职者咧就问个老细，咦点解你唔请我啊咁样样，跟住个老板就话because you're black。 系啦，冇错。咁呢一句喺西方国家系一句大逆不道嘅说话嚟嘅，即系呢一啲说话系唔讲得嘅，咁样系唔讲得嘅咁样吓。咁但系即系我喺呢一件事即系发生个感觉系点样咧？咁样样，因为其实呢一啲新闻咧喺澳洲咧就时不时都发生嘅吓。因为我自己个睇法咧就系喺澳洲嘅华人咧，基本上咧系一个比较种族歧视嘅族群嚟嘅，即系其实个个都歧视啊。其实中国人就咁，但系好多时候中国人咧就站立于系一个道德高地咁样，就成日批评其他人话人哋种族歧视佢，但系其实自己咧就系最中意歧视其他人嘅。咁所以每一次有呢一啲新闻发生嗰阵时候咧，呢一个华人社区和华人媒体一是不报道，或者一是会揽这个人的，然后就说你不应该这样批评这个中国人的，你们多少鬼佬成日都歧视我们啊，我们今次歧视你不得咩，即是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论调在这里的。那我每一次就不会站立在这些华人社区的那一边的、虽然有大部分华人都会这样想，是会撑这个人，然后哇你这样这么多主流媒体来到围殴他，你好不啱啫，你这样歧视中国人、都不知多少人是这样歧视我哋啦，即系我哋中国人去到啲西人嘅咖啡建工，佢够唔请我哋咯、又唔见单新闻搞到咁大、又唔见佢系世界新闻。应该 自己人帮自己人噶嘛，咁样 系啦。咁跟住之后，当我批评嗰阵时候咧，因为我喺 SBS 做咗10年、每一次有呢啲新闻，我都要攞出嚟批评嘅，就一定有人闹我嘅、就系话中国人应该帮翻中国人啊嘛，即系佢会咁样话我咯。咁但系我一定系会做一个钟摆，就做一个 批評的角色的。咁原因係咩咧？我係最睇唔慣係咩？我就係最睇唔慣唯有。 嗯、 我就最憎見到人唯有噶啦、 啊， 即係通常一有人成班唯有嗰陣時候咧，唯有可能係有佢自己嘅即理由，但系好多时候真系知道个 issue 系乜嘢嘅人咧就唔多嘅、 嗯， 即系可能有十个人开始打呢个人，咁打佢咧系有理由嘅，咁但系之后有五六十人就 join 埋一齐围殴埋一齐，咁之后咁跟住之后，喂你点样打佢？诶、哎、唔知佢、啊、样衰啩咁样， 可能一开始得十个人睇咗呢个报道，跟住有啲咁嘅感觉，咁就写咗啲感觉出嚟啦，咁啊其余嗰廿个、四廿个就跟住。 嗱咁通常我见到围殴嗰阵时候咧，我就会。企后一步再睇下呢件事， 嗯、 我会睇几样嘢嘅，我会睇可能呢一个人真系唔啱，系吓佢系抵打嘅，但系唔应该有六十个人打佢，十、 嗯、 个人打佢就够啦、 嗯嗯， 又或者另一方面我就要话，喂，其实你唯有佢唔啱，因为其实佢自己都有佢嗰、那个讲法嘅咁样样，咁所以通常咧我就会做一个钟摆嘅，咁所以我每一次做钟摆咧就一定同呢个主流咧或者系即系呢个唯有嘅呢成班人咧就对着干嘅，咁、 嗯、 所以我就好惨嘅，就系成日两边不是人嘅就。 你都成日俾人呕啦系嘛？ 咁所以就搞到成日都俾人呕啦。喂，其实而家都系咁啫嘛，嗱，我就咧不嬲都系好支持民主嘅咁样样吓，咁所以真系好开心，真系有阿台长请我嚟买 radio 做节目啦咁样样，咁但系当我喺呢度做节目嗰阵时候咧，我就参加好多。即係可能喺激進民主派嘅一啲嘅論壇啊，即係喺 Facebook 嗰啲傾偈啊咁樣樣。 咁我傾偈啊，你嗌交咧， 咁我有時見到有啲人講嘅嘢係唔 make sense 嘅，又或者佢嗰個論點係有漏洞嘅，咁跟住我咪鬧咯。咁跟住鬧之後就俾人鬧翻我啦，咁樣樣。咁所以好慘嘅，成日都係咁樣兩邊不是人嚇。嗱咁喺呢一件事發生嗰陣時候咧，我就唔知道係會有咁多嘅，即係全世界尤其是香港嘅激進民主派對呢一件事嘅興趣嘅。咁所以即係我就如常咁樣 post 翻。呢一單新聞，咁之後就話嗱，我都話中國人係最歧視嘅咯，咁樣樣，即係呢件事唔應該係令任何人有咩 surprise 嘅咁樣， 因為我都唔出奇。 每一次見到，因為其實呢啲新聞係時常發生啫嘛。嗱，喺幾星期前已經係有一單咁嘅新聞嘅啦，就係、是、喺一個四川嘅餐廳喺雪梨嘅 Chinatown 咧， 唐人街 係啦，鬼佬就係貴一成嘅， 10% 係啦，唐人咧就係 standard 價錢嚟嘅。咁、但係呢一單新聞咧就係變咗澳洲嘅本地新聞嚟啫，就冇去到全世界嘅咁樣樣。唔係一個國際性嘅新聞嚟嘅，亦都係有好多情況就係、是、一啲酒樓咧，就係、是、西人嘅，佢可能係嗌菠蘿包嘅，就話係特大點咁樣。系啦，咁样样，即系系啊，咁但系呢啲都系歧视啊，即系你见鬼佬我就呃你， 吓， 你总之系西人嗌嘅咧，我就就高一点， 系 吓，呢啲时常发生嘅吓，但系做呢啲嘢都唔紧要，做呢啲嘢都唔紧要，个问题就系啲华人咧。好多時候都係站立喺呢一個嘅道德高地嗰度咁樣嚇，咁所以我就對呢一個華人社區通常嗰個行為對佢最大嘅一個嘅批評就係咩咧？就話你歧視人唔緊要啊，呃鬼佬個個都呃噶啦，其實就呃鬼佬冇所謂，但係你要呃得好睇。嗱，咁其實即係對於呢一件事嘅批評咧。我自己咧就真系批评咗超过十年，每一次有类似呢一啲情况发生，我都系第一个出嚟就批评嘅。但喺环社区就好少有一个咁样嘅情况。我见到呢一次嘅情况，其实真系咧系第一次有咁多香港人同埋喺澳洲本地嘅华人咧系走出嚟系批评呢一个人嘅。咁我好开心。见到呢一个现象， 系咪有啲醒觉咧？终于， 因为人系终于醒觉啦，咁样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咩咧？又系嗰句，我 系 一个钟摆嚟嘅。我而家就见到一个唯有嘅情况。咁我就再踏后多一步，就再宏观啲睇一睇呢一件事。咁我就会做一个呢一个魔鬼嘅使者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再谂一谂呢一个话题，或者喺呢个话题里边系咪有一个更深嘅一个嘅层次嚟睇呢件事咧？咁样样嗱，因为咧我其实。到某程度上是即不是我抱打不平啦，即我觉得呢一个人是有少少唔抵嘅咁样样。 边一个啊？ 呢一位做生意嘅先生啦，咁样样 吓。 个问题系咩咧？就真系喂，你几个礼拜前有单咁样嘅新闻就系话英文的 menu 是貴一成的、但是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local 的新聞，這間店現在仍然是營業品做生意、 不了了之 喂，但是這個人他不請一個黑人就變成世界新聞、但是我希望在這個節目裡面大家可以企後一步再看一看這件事， 想得深入， 再想一想、因為我們已經是去了一個 level 了，已經我非常好可以帶領這麼多人去了第一個 level， 就是見到其實中國人是很歧視的，但是去到第二個 level 了，我們再看一下這件事，這個第二個 level 就是深層次一點的、就是要 問心， 嗯， 就是問回自己， 嗯， 我們好了，見到這個人是歧視了，OK？ 這個老闆是歧視 了， 問回自己，其實自己是不是歧視， 嗯， 啊，那我希望今天問一下大家這個的問題了。我們很容易可以批評這個人說不請黑人，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呢可能是跟嫁娶都有关系的，嗯，这样。 其实你做婚礼生意添了，是先。 是啦，我做婚礼生意啦，这样。那我是见很多的父母的。是。也是见很多的 Auntie 啦，这样。那我，希望大家可以问一下心， 嗯， 问心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如果你有仔女，嗯，这个仔女是娶或者嫁一个黑人， 嗯， 或者吃咖喱的印度人的， 嗯， 你们对这件事有没有意见？ 嗯。 咁我相信咧，即係尤其是好多比較 progressive 嘅，即係前衞嘅朋友咧，佢話冇問題啊， 所謂啊 最緊要咧係愛我個仔或者愛我個女就冇問題噶啦，咁樣咁呢個非常好，因為你非常前衞嘅。咁但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呢個華人社區裏邊咧，大部分嘅父母咧， 嗯， 都唔中意，或者有得揀咧， 嗯，都唔會係啦， 或者起碼呢一件事咧係會係 part of 個 consideration 嘅， 嗯， 即係佢會睇佢有冇錢啊，有冇樓啊，做緊啲咩嘅生意，做緊啲咩工作啊， 嗯， 家庭背景。是点啊？肤色必定是其中一个 condition， 重要可能是几 top priority 嗰只嚟喎。 系啦，咁样样。所以如果咧，大家是要批评嘅，咁， 嗯， 就唔好净系批评呢一个人啦， 系 要批评晒所有对黑人或者印度人，有偏见嘅人， 嗯。 我相信喺香港或者中国呢一个系去到六七八九成嘅。咁， 嗯， 如果系咁，你冇理由就净系闹呢一个人啦，系咪先吓？ 咁 同埋另外嗰件事就系咩呢？就是呢，我见到华人好多时候呢就是站立喺一个嘅道德高地， 嗯， 就时常呢话其他人系歧视佢。 嗯， 其实最大嘅问题系咁咋嘛，即係我成日都话歧视唔系问题嚟㗎，佢， 嗯， 可以歧视㗎，因为如果你諗下即係一个喺住喺澳洲嘅华人求职嘅，咁跟住有人话 I'm sorry I can't hire you because you're Chinese， 嗯。 有人咁样讲，咁如果大部分华人嘅反应就係，Oh, it's okay, it doesn't matter. Hey, I fully understand because as a Chinese, I shouldn't be in this role because there are other roles for me. So I'm very happy to not accept this position. And I'm also happy to see many Chinese businesses not hiring white people because it's not right for them. So it's okay, no problem. I hope another position opens for me later. Thank you very much. 即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白人呢就是说不请你因为你是中国人的。那之后你的反应就是说哦其实没所谓的，其实没所谓的。因为我自己都很理解呢，很多华人的生意都不会请鬼佬的。也是理解你这个的职位呢其实是比较适合一些的白人的。那所以呢就完全没所谓的，我可以找个其他的工作，多谢你给这个机会我。但是中国人的反应是不是这 样啊？不是啦。 不是这样啦，第一件事就即刻说人家歧视啦。系咪先？ 即系你见到我嗰个咩？你哋表啊，嗰个姓啊，系一个唐人嘅姓啊，已经话如果人哋唔请你，已经话，你咪歧视我个姓啊，歧视我系唐人啊，咁样样。 嗱，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中国人平时嗰个 response 系咁样咧，咁到你而家歧视人咧，咁啊冇所谓嘅，咁样就，因为你好 consistent 啊嘛，你就有啲工咧就比白人啱，有啲工咧就比黑人啱，有啲工咧就比中国人啱嘅，就呢啲嘢就冇乜所谓嘅。如果你个睇法系咁就冇所谓。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如果有一个中国人系有咁样嘅对待咧，就即刻上报纸啦，就即刻话呢个人歧视佢啊！咁樣，因為唔係淨係喺呢一啲嘅大是大非你見到咁，其實好多小事都係咁。我周不時都見到，即係可能有一啲嘅朋友啦，佢係會去到呢一個麥當勞咧，買一嚿三毫子嘅雪糕，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攞成沓紙巾走嘅，咁跟住之後咧，人哋可能真係即係白鴿眼佢啊，或者係即係覺得 喂咁樣啦， 咁樣係嘅。 講都未必會講，望一望咁樣， 望一望你，咁跟住之後咧，當時佢係唔出聲， 嗯， 咁但係之後翻到屋企咧就鬧啦，就話。呢班鬼佬几鬼种族歧视啊！我去麦当劳攞多一两张纸啫嘛，其实攞几百张，攞多一两张纸啫嘛，啊就即刻喺度白鸽眼我，喂！我是顾客嚟噶，我俾咗三毫子买呢个雪糕噶，吓咩事啊？人哋买十个包，佢就可以攞多几张。我攞三毫子雪糕就唔可以攞多几张啊？呢啲咩道理啊？ 我都系攞钱出嚟俾你使咋。 系啊，你冇我哋中国嗰啲客，你麦当劳有鬼生意做啊？而家啲麦当劳喺中国开到四围都系啊，唔系因为我哋中国人，哼，仲喺度咁样白鸽眼咯。我嫌我攞得唔够多添啊。嗱，呢啲 不过而家麦当劳喺中国系确实系个生意差咗好多啦。自从嗰次嗰个乜鬼？ 呢啲咧就系中国人嘅口念啦。 系 嘅，就系成日咁，系或者唔系。都话人哋种族歧视，又或者啦， 搭巴士，大大聲聲喺呢一個嘅電話度講嘢。咁而側邊可能有一個即係西人嘅女士咧，就即係可能細細聲。Excuse me, can you be quieter on the bus, please？ 咁當時咧，即係呢一個華人嘅女士咧，就佢通常就會收聲，一係唔理佢扮唔識英文， 係係佢望電話嘅， 係啦係啊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一係咁樣，就一係嚇，就一係就收聲咁樣嘅嚇。咁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有好多嘅國語朋友咁樣教我嘅，佢就話如果你去任何嘅鋪頭係有即係係唐人或者中國人做生意講普通話嗰啲咧，千祈唔好用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同佢講嘢，因為佢會駁翻你噶嚇。你要用英文同佢講嘢，佢又唔敢出聲噶，因為佢係英文渣。咁其實同樣地喺香港嘅情況都係咁，所以我都真係勸告大家喺香港嘅朋友咧，如果係要鬧一啲嘅自由行嘅人士啊咁樣樣咧。唔好用廣東話同普通話，用英文佢就即刻收聲啦。呢個係我哋澳洲萬事萬靈嘅一個方法嚟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学一下呢样嘢。咁但系即系如果有人咁样嘈佢嘅咧，佢可能当时收声啦。咁但系翻到屋企啊，或者去或者翻到中国，咁人哋问：哎呀，澳洲点样啊？咁样咁，佢就嚟了，佢就话：啲澳洲人都唔知几种族歧视啊！我有一次啊搭巴士啊，成班学生喺度嘈冤巴闭。冇人闹佢，我喺巴士嗰度讲咗十秒电话啫，十秒啫，我即刻拧住面话我太嘈啊！呢啲咩道理啊？系种族歧视，所以我都话啲死鬼佬就最衰啦！啊，俾多个 LV 我，真系咁样样嘅。 系 咁，所以咧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华人时常系站喺一个道德高地，成日闹其他人歧视。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就系其实自己个社区咧。先至係最歧視，歧視人哋歧視得最多嘅咧，就係你哋咁樣樣。就好似喺香港，其實我哋都見到同樣嘅情況啦。就係咩咧？就係有好多人即係大陸嚟嘅旅客，可能喺街個屙屎嘅咁樣樣嚇。咁但係咧指正屙屎嗰人話佢唔啱嗰個人咧，就俾人話佢歧視啦。嗱，即係你話呢個即係有冇道理啊？咁樣樣，你喺街度屙屎，仲可以站立喺一個道德高地話人哋歧視你添。 仲話人係唔包容佢哋個文化添啦，何止歧視？ 嗱，所以就一個比喻就係咩咧？就係、是、我當有一間學校有一個風紀啦，咁呢一個風紀咧就好負責任嘅，就最中意咧就係指正人哋出貓嘅，嚇、即係有一個小朋友嘅，即係佢喺呢個筆盒嗰度咧就張紙仔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抄佢就即刻見到，咁然之後。老师佢出猫、有另一个学生咧就写咗几个字喺自己嘅计数机后面啊、手板啊咁样，咁然之后，出猫，哇就四围咧指证人哋出猫，搞到咧个个唔敢，搞到个个惊咗佢。咁但系原来佢自己咧就将部 iPhone 咧就系摆咗喺条裤里边， 出得最多嗰、 个系啦，出猫出得最多就系佢。咁、所以其实问题就系咩咧？出猫呢件事 itself 咧。不是大事，最主要不是这件事。问题就是你是站立在一个道德高地，时常指证其他人出猫，但是其实原来出猫得最劲是自己。问题在这里，如果你做风纪，你说其实学生出猫没什么所谓的。 就是没什么所谓的，算了一次半次就。 不是，我当他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出猫没什么所谓的，有哪个没出过猫，最主要是适用脑。是的，一个软情单讲这个。系啦，咁如果佢系咁样讲嘅，佢自己出猫就冇乜所谓啦，因为其实佢自己都 accept 咗呢样嘢啊嘛。但系如果佢自己系时常指证人哋出猫，但系自己出猫个问题就喺度啊嘛。呢一个就系喺澳洲，尤其是西方国家嘅华人社会嘅一个嘅弊病。而呢样嘢我系好睇唔过眼。 即系讲一套做一套咁样样咯， 系啦，而亦都系好需要咧一啲嘅华人咧系发声嘅，咁所以其实我见到呢一件事咧系非常之安慰嘅咁样样。 而家终于有人系醒觉啦， 终于有人醒觉，咁同埋当鬼佬见到嗰阵时候咧，佢见到哦，原来呢一班中国人咧唔系成日自己系围埋一堆嘅，系啦，原来咧佢都觉得呢件事唔啱嘅，咁。让中国人才可以得到尊重嘛。你想想如果这个人这样歧视个黑人，跟着之后整班华人是围着他的，你鬼佬不准这样说我们的，你们够歧视我们了，你这样做这个矛盾，人家就不尊重你了。但是for超过二十年，澳洲的华人社会就是做这件事。好了，所以到了今天，当有一班香港人甚至是中国人走出来到批评这个人，那鬼佬现在就会欣赏你了。他就说哦，原来你们真的都很合群的，你真的融入这个社会。 都挺正义的。 你都明白这件事是不对的，其实这样才好啊。你这样才是阻止种族歧视。如果你不这样做，那鬼佬就会说哦，你整班围围围。就係咁啦，嗱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咧就係會喺呢一個節目咧，就係 就企后两步， 嗯、 就睇一睇呢一件事， 嗯、 做翻呢个嘅魔鬼使者咁样样。咁点解做呢个魔鬼使者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审查一下自己个心， 嗯、 就系睇下你其实系咪同呢一位上海嘅先生系差唔多嘅。咁我头先就掟咗个问题问大家咧，就系、是、话如果你有子女系即系嫁一个黑人或者娶一个黑人嘅、 嗯， 你觉得有冇问题？咁、 嗯、 如果你冇觉得有问题咧，咁你系非常之好啦。咁你是一个非常之进步嘅一个嘅华人。咁但系你再问一下自己啦，喺、嗯、你自己身边嘅朋友啊、家人啊各样，系咪一样同你咁前卫？ 嗯， 如果唔系嘅，由此可见，其实华人社会咧系对黑人或者印度人啊咁样样。 嗯 是有一个偏见的。咁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不应该只是闹这个人啦。你应该你有啲亲戚朋友啊，即是咁保守嗰啲，你应该嗰啲都闹埋啦，是不是？即是我咁样讲啦，就是话其实呢一位先生嗰行为呢，我未必同意， 嗯， 但是可理解。 即是呢个生意佬。 是啦，呢位生意先生，是啦。佢、 嗯、 做嘅嘢我未必同意， 嗯， 但是可理解。 嗯， 咁点解可以理解呢？因为咧，即系我自己都做生意啦，咁样样，咁好多时候就系做 marketing 啊，咁样样。咁我哋做 marketing 出广告啊，出 poster 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拣样嘅， 吓， 即系无论高矮肥瘦、男人女人、年龄啊、肤色啊，我哋都系会拣嘅，吓，因为呢一个样咧就系等于咗呢一个活动嘅即系嘅面孔啦，咁样 样 嘅 icon 咁样样，吓。咁我可以理解点解一个 cafe 嘅老板系想有一个可能系即是有阳光气息的白人 的女仔、 嗯、 即是企出去外面做这个冲咖啡、 嗯、 可以理解、 嗯 啊、即我这样讲了，即尤其是香港的听众，你可以想想、 嗯、 如果你一个梦想是在澳洲或者是欧洲 是 开一间咖啡铺的、 嗯、 除了你做老板娘之外，你想想企出去那些是什么人嘛，你自己想想你自己那个图画是怎样、 嗯、 那很明显是鬼妹啦，系咪、嗯？你会唔会谂一个包头嘅女人或者黑人咧？应该就唔会 吓、嗯。 虽然咧，好似我咁样讲啦，即系尤其是而家英国啊、美国啊，即系瑞典啊，即系好多呢西方国家咧，其实系好多嗰啲即系伊斯兰教包头嘅人嘅。咁但系你自己谂下你自己个脑、 嗯， 你嗰个 picture， 第一个 你对于呢一个开 cafe 嘅呢一个嘅漂亮嘅梦想，企、 嗯、 出嚟做呢一个铺头嘅生招牌个样 子， 系咩人？ 嗯 我相信很多人呢真都是想一个白人的女仔或者一个高的瘦的白人的男仔有型的靓仔的这样、 嗯、 即是不是说这个黑人不靓仔，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会想黑人这一、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如果我们是想一个咖啡室的浪漫呢，这件事 是可以理解的。我怎样可以再伸延这一点呢？这样因为前了几个月前台长就来到澳洲了，是不是？台长来到澳洲的时候就其中一幅相就是特别是被人注目的。那 Ivy 记得是哪幅？ 我不好记得。 是有几幅的嘛，他拍了很多幅的嘛。他其中一幅就是去邦大沙滩。记得那幅啊。 哦、 他邦大沙滩即是哇好犀利啦，即是冻铁铁都除晒衫游水啦。咁但他最惹人注目的呢就是同一个靓女的鬼妹影幅相。哇几多 like, 几多 comment 啊。喂咁但如果他在邦大同一个黑人男人影相、 嗯、 你估有冇咁多 comment 啦。咁呢个俾大家定断下啦，呢个就吓。咁亦都可能系即系有啲麻建，即系听麻建联啊咁样嘅朋友啦，即系喺热血时报啊咁样嘅。咁佢好多时候咧，即系 post 一啲鬼妹嘅女仔咧，就系上网嘅。嗱，咁喺澳洲呢样嘢系犯法嘅，千祈唔好做。咁但系香港就 OK 嘅，咁样样可以。咁好多人咧，即系都系特别对鬼妹咧，就一个嘅 情意 结啦，觉得佢有一个 charm 嘅。觉得佢有一个吸引力， 嗯 啊、所以呢一个系中国人嘅标准， 嗯、 就系见到鬼妹觉得佢靓，觉得有一个吸引力，系、 嗯、 一个即系合佢心意嘅咖啡室嘅一个嘅生招牌。 吓、 啊，又系嗰句，我未必同意，咁但系我相信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之主流嘅。一个嘅睇法嚟嘅、 啊， 大家如果觉得唔同意咧，咁可以同我讲翻啦。 同埋，其实嗰单新闻里面咧，嗰、那个生意嗰个老板，即系咖啡铺老板咧，都系话点解？即系其中一个原因系唔请呢、這、一个求职者嘅咧，就系、是、因为佢觉得佢 serve 嗰啲客人咧，大部分咧都系啲 white people。 嗯， 系啦，咁所以就觉得咧，如果请一个黑人翻嚟嘅话咧，就会令到啲客人咧就会 不舒服啊，即个感觉。 咁呢个佢嘅睇法啦，咁但系讲到唔舒服咧，其实都可以理解嘅，都可以理解嘅。喂，大家可以试想下谂下，卖宽频卖得最好嘅系男仔定系女仔咧？咁样样。喂，如果你出街咁样，之后有一个人贸然同你讲嘢啊，同你 sell 嘢啊，咁样样，男仔受女仔，女仔都受女仔。 系啊， 男仔唔会受男仔， 哦，依个一定唔会。 系啦，女仔可能受男仔，但系佢要系好靓仔先得。 系，冇错。 系啦，咁但系咧，就算呢啲咁高，即系又高又瘦嘅男仔咧，男仔都 sell 唔到啦。咁所以你极其量一个男仔嘅 sales 咧，只可以 sell 到一半嘅女仔嘅啫。其实就仲要系好靓仔先可以做到呢样嘢添。喂，同埋另外就系咩咧？我自己好多时候就会出去按摩嘅咁样样。按摩都揾翻个女仔按摩啦，系咪啊？即系我最憎俾男仔掂噶啦，最憎俾啲男人。点哇手指头大到乜咁样，咁要搲落嚟嗰阵时候又硬力啊，咁样最怕噶啦。 你唔好话按摩，你整指甲、整脚甲嗰啲都系要女人帮你做。 系啊，咁所以会唔会话即系有一个即系肥师大只嘅即系我好多年经验嘅做 sales 或者好多年经验嘅做呢个按摩嘅，系咪都系请女仔好啲先？ 都系女士会优先啲嘅。 系啦，你女仔你都唔想俾一个男人按摩啦，系咪？ 当然唔会啦。 当然。当然冲咖啡是不同，但是即我只是列了两个 example， 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亲切感，还有第二呢就是关于华人呢，即包括香港人呢，是对鬼妹的女仔呢是有一个神秘的吸引力的，你这个不可以抹杀她的。好，我们转一下回来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澳楼广东道嘅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头先咧就系即系做呢一个嘅魔鬼辩护者，就系帮呢一个 魔鬼使者 吓，魔鬼辩护者就系帮呢一个嘅种族歧视嘅咖啡室老板咧，就系讲几句唔系好说话吓，但系只不过系话咧佢所做嘅咧系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咁样样。咁另外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即例如呢其实在我们澳洲就有一间，即在雪梨呢就有一间很出名的酒楼，就是专做鬼佬生意的，但里面全部都是唐人来的。但是他呢就有一个知客，通常知客呢即都是一个女仔穿着旗袍，这样跟着之后他会说33号山次山口 No.33。即系企喺出边咁嗌噶啦， 应该英文会好啲嘅。如果做 大概都系咁样嘅啫。哦，嗰间酒楼就好少少啦。嗱，咁但系咧，佢就唔揾一个女仔嘅知客，佢就揾一个咧高嘅40多岁嘅戴眼镜嘅一个好似 hotel manager 嘅一个嘅男人， 即系都系靓仔嘅。 靓仔，系啦，白人嚟嘅，就企喺出边做呢一个知客嘅。咁呢一个就系非常特别嘅，呢一个就吓。嗱，你估下，嗱，你估下吓。当这个华人老板，即是这间酒楼的老板，请这个知客的时候，你估他是不觉意请了个白人，因为他很有经验啊，旁边有很多其他女仔的他都会 consider，还是他是特登揀一个白人的男人呢？ 我相信是即是有意这样做的啦。 哦，是啊，为什么啊？ 即通常如果你话照计，你酒楼应该揾翻啲唐人嘅面孔噶嘛，咁点解会特登揾一个白人嚟做茶楼咧？ 奇怪咧，但系你睇得出点解啦，系咪？即系好明显，佢就系想吸引翻白人咯，佢就 系 想吸引翻白人咯。咁所以讲到尾，肤色有冇关系咧？梗系有关系啦。其实调转都一样啫嘛。呢一间酒楼佢虽然话系做鬼佬生意，但系你见到推点心嘅，同埋做厨房嘅，同埋老板嘅，全部都系唐人。即系你做华人，你入去食嘢都冇所谓啊嘛。喂，但系如果你系去到中澳洲嘅一间餐馆，佢话系Panda Chinese Restaurant 或者 Bamboo Chinese Restaurant 咁样嘢入到去里边，全部都系鬼嚟嘅。你对呢一间华人嘅食肆嗰、那个即系个印象会点 咧 啦？咁啊，梗系唔好啦，咁样就咁，所以肤色有冇关系咧？绝对系有关系啦。咁但系又系嗰句啦，吓你歧视人哋唔紧要，咁但系你唔好次次人哋歧视你嗰阵时候就讲嘢讲得咁大声咯。 系， 尤其是华人咧，系对即系呢一个咖啡室咧，即系有一个情意结嘅咁样。 系， 因为咧，我以前咧就喺呢一个10年前啦，就喺呢个 2AC 电台咧就做过一个嘅。 爱情小说节目，就用非常之磁性嘅声音咧，就系、是、讲一啲嘅爱情故事。 你咁似白姐姐嘅，点解？ 白姐姐系咁样讲嘢嘅， 类似有啲似喎。 欢迎大家收听白姐姐嘅信箱，即系咁样啦。嗱，咁我嗰阵时候嗰个节目咧，就叫做《爱情咖啡室》。嗱，而家听起上嚟就好老土啦。唔系啊，其实呢、這个。節目名就唔係我諗過，就係因為咧佢喺國語台咧就係有一個嘅愛情故事節目，咁佢想國語台同埋廣東台咧即係有同樣嘅節目，用翻同樣嘅名咁樣，咁我就做咗呢個愛情咖啡室嘅主持啦，咁樣嚇。喂，愛情咖啡室啊，大佬，咁其實裏邊咧係有不少嘅愛情故事咧，就係講到咖啡室。 咁就講緊你咖啡飲咖啡一個浪漫嘅一個。表現嚟嘅， 你諗下就係去到一即係愛情咖啡室，好多好多咧，好多都係即係講到係日本啊或者台灣嘅一啲嘅女仔啦，廿零歲係啦，廿零歲嘅老闆娘啊咁樣樣，兩個女仔啊一齊咧就經營一間嘅咖啡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啲嘅中產嘅男士去到啊，咁本身就好 cool 嘅，就唔係好出聲嘅，咁跟住咧個個星期都嚟嘅，咁可能個女仔就。我记得 Mocha 小堂啊嘛，我记得噶啦。喂，呢啲说话啊嘛，系咪先？ 哇，冧到啊！ 哇，几 beautiful 啊，系咪？喂， 几靓！ 你谂下呢一啲角色，如果套入咗去一个黑人里边，做唔做到？梗系做唔到啦，大佬！你都冇理由有一个调转嘅故事，就真系有一个女仔去打一间 cafe 咁，然之后有一个男人嘅侍应嚟到 serve 佢，最后就一见钟情就爱上咗啦，系冇啲咁样嘅故事嘅。咁所以咖啡室。是有一個嘅浪漫，呢樣嘢係即係你唔可以抹殺咗佢咯。係咁、啊、所以呢位朋友咧，即係喺上海嚟到，去到澳洲，佢唔係喺 shopping centre 開一間做炒飯嘅，賣呢一個嘅我叫 money bags 嘅，即係 嚇、 即係一炸嘅 炸福袋 嚇炸類似炸雲吞嗰類咁嘅嘢啦。佢唔係做呢啲嘅，佢開一間 cafe 嘅，仲要係 Darlinghurst 嘅。喂，好明顯佢就係喺腦裏邊係有一個咁樣嘅浪漫。 是个景象 是的，但是他衰什么呢、所以都是说一句，他衰的不是想请一个、白人女仔，或者不想请黑人，他不是衰这件事、好像我刚才说的酒楼，他们够不想请一个华人的女仔 做知客、他想请一个高的白人做知客，这个没问题的，这个、这个是可以的、 可接受、 因为这个 是他想这个人做他这个店铺的 face、而在澳洲里面，尤其是做小生意，他是合法地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即是没有人可以逼你一定要请哪个的，即可以，即如果我开自己生意，我是想请我妹妹、我是想请自己的人，是我是想请中国人，我是想请白人，这个生意是你自己的、但是当你的生意是变成 public company、又或者是一些比较规模大小的公司，就有多些这个劳工保护和福利、样，但是如果是小生意的、他这样做首先是没有犯法、还有第二是很 make sense、还有第三是个个都是这样做的、你在香港你都是特登请一些懂讲普通话的人，是不是？ 现在是啊，现在上网找工第一个就我要求就是要懂流利的普通话， 是啦，你又是看你开什么店铺嘛，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好 make sense， 唔應該因為呢樣嘢話佢，佢係衰咩咧？佢係衰唔識講嘢，佢係衰爆響口， 心直口快。 因為澳洲咧係一個政治正確嘅國家嚟嘅咁樣樣。嗱，咁政治正確咧就不代表人人平等喎。反而意思就真係咩咧？就真係有一啲人咧，你係可以冒犯，甚至咧。是政府鼓励你冒犯、或者是不请某一些人添、样那样。在澳洲呢是有两种人呢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样、歧视的。 是 那是哪两种呢、就是白人和男人。白人和男人。两种肆无忌惮可以歧视的人种。兼且呢法律呢不单止是容许、还是鼓励你添。样那为什么白人是可以歧视的呢？因为如果你是、开一间店铺的，跟着你就说我请一个人，跟着之后我是想这个人呢是少数族裔的、群众来的、或者我是想请一个人呢他是伤残的、或者是单亲母亲来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人来的、或者是原住民的。好多嘅政府廣告啊，或者公司嘅廣告咧，都係有呢啲咁嘅 condition 嘅。佢會話，即係頭先講嗰一堆人咧，就 encourage to apply，、即係鼓勵呢啲人應徵。 哦，係啊，係、啊。有時揾工咧，下面嗰一行都有欄咁樣寫。 意思就真係咩？就係話佢想請呢啲人。 嗯。 咁、 佢咧就係、是、反而咧就冇一啲就係話咧 white people encourage to apply 嘅、嗯。如果你咁講咧，就係、是、歧視噶啦咁樣樣嚇、嗯。白人咧係可以肆無忌憚咁樣歧視嘅。咁、嗯、所以如果有一個白人嚟應徵咧，你可以唔好意思啊，你唔啱啊，因為咧我哋呢區咧係好 multicultural 嘅咁樣樣。咁、嗯、我哋咧係有好多顧客，佢係唔識講英文。咁、嗯、我哋咧覺得呢一啲。少数族裔冇力量嘅咁惨嘅群体咧，系需要我哋生意嘅支持嘅。咁、嗯、所以我哋要特登请一啲人咧，就系要识讲佢哋嘅语言，嗯、令到佢哋可以更加融入我哋社会、嗯。你身为一个白人咧，你就做唔到呢样嘢，咁所以我唔请你。 嗯、 你可以咁样讲喎，吓，因为你咁样， 好似咁样讲，亦都冇冒犯到任何人。 反而你咁样做，你觉唔觉得你系好 multicultural 啊？反而你系好包容添啊！吓，所以见唔见到其实包容系几垃圾咧？就系呢一啲就叫包容啦。白人嚟到我唔请你，就系、是、因为咧我只请黑人同埋请亚洲人同埋中东人。点、解？就系、是、因为我包容，我包容我就唔请你。 包容大晒。 其实包容就系咁样嘅吓。兼且咧，即系可能咧，如果你系。之後可以 apply 一啲政府嘅funding添啊，可能政府俾獎你添啊，你話， 哦，係啊， 嗱，你睇下我呢間鋪頭，我咧就係請好多唔同嘅人種噶。有一个咧就系坐轮椅嘅、 嗯， 啊呢一、這个咧就系中东嚟、嗯，哎呀佢仲系咧 refugee 嚟添啊， 吓 中国人又有，啊意大利人又有，嗯、我哋咧唯一就系冇咧白人喺度长大嘅嘅澳洲人，咁跟住之后政府就，哎呀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你系支持多元文化啊咁、样，咁、所以反而咧你唔请白人咧系会得到即系主流社会嘅赞扬嘅， 嗯冇错， 吓咁所以喺澳洲咧白人咧系绝对可以歧视嘅，但系你歧视嘅方法。就不是说 white people cannot apply、你真的不敢说、你会怎样说呢你会说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members、are encouraged to apply、即是多元文化族裔 的应征者呢就是鼓励你应征的这样咁、呢个就系第一种人啦，就系、是、白人啦、第二种咧就系、是、男人啦，吓男人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你好简单啫嘛，你可以话嗱，其实咧我咧就系、是、鼓励多啲咧女士求职嘅，呢一个咧就叫 affirmative action、嗯。呢个 affirmative action 咧，即系香港都有嘅，就叫平权啊。平权系咩咧？就真系当即系我当我同埋你见份工啦。咁、好明显咧，我系劲啲嘅，即系我有20年经验， 即系你有学历，你有经验。 你又得两年，咁但系咧，因为呢一间公司就有一个叫平权嘅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就系话咧，起码咧要50%男人，50%女人。咁、如果请咗我咧，就啱啱过咗51%啦，咁就 break 咗呢个平权嘅权益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请你嘅，虽然你嘅资历系低啲嘅咧，都一定要请你，因为你系女人，就系咁啦。嗱、呢个咧亦都系包容。同埋反歧視，但係咧歧視男人咧係可以， 可以接受，係 冇問題，甚至係法律係鼓勵你添，係、啦，咁樣樣，呢、這個就叫平權啦。喂，咁呢位先生好容易可以即係好容易講得通啫嘛。嗱，佢話嗱，我哋咧就有我啦，我係一個男人啦嚇。咁我哋之前咧即係有一個洗廁所，佢又係男人啦。咁但係有人嚟吸塵嘅，同埋送貨嘅，嗱佢啲全部男人。 嚇！ 但係我哋公司咧就有一個60%女人嘅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嘅、即係我哋一個平權嘅一個嘅政策嘅、起碼咧係有60%係女人。咁、唔好意思，我唔請得你，因為你係男人。我哋鋪頭咧。是非常前衛的、我們很相信女人的權利、相信女人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棟樑的所以呢我們這間店鋪不單止是、給多些機會女士呢是可以大發所長、亦都是會開一些 course 就是特別幫助女士呢可以在咖啡業那裡呢更上一層樓、所以這位黑人先生不好意思我不請你不是因為你是黑人、是因為你是男人而已嗱，咁佢就会俾人赞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呢一件事咧，其实系好奥妙嘅。如果你特登唔请白人，或者如果你特登唔请男人，呢、這个澳洲嘅社会系要拍手掌赞你噶。但系相反地，如果你系歧视女人或者黑人，你就大镬啦。你就死硬。因为呢一啲咧系少数族裔。少数族裔咧系唔可以得罪。一得罪就大镬啦， 就好似而家咁啦， 就好似而家咁啦。嗱，咁所以点解我哋前几个星期嗰间四川酒楼嗰件事冇搞到咁大镬，只不过系澳洲本地嘅新闻系冇去到全世界嘅咧、因为呢一个唐人嘅老板娘，佢唔系歧视黑人啊， 佢就系歧视白人。 佢基本唔可以咁讲啦，因为黑人白人都去，咁但系大家都知道黑人即系黑人去多啲定白人去多啲啦。 好明顯佢係歧視主流嘅澳洲人 ，which is 係用白人嚟到代表嘅。咁、 嗯、 所以呢單咪唔係大新聞咯。 嗯、 但係當你歧視嘅係黑人咧，咁、嗯、就搞到好似嚇今日呢一單嘢咁樣啦。係、 嗯、 啦，嗱咁所以其實澳洲咧佢即係個情況又好似我一開始所講啦，就係、是、歧視。是合理的，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华人咧就成日站立喺一个道德高地嗰度啊，吓、 嗯， 即系呢一个华人老板，佢只不过系歧视外族人嘅其中一个，系有好多人都歧视外族人，咁但系就系捉住佢、 嗯， 因为佢歧视嘅系另外一个少数族裔，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合唔合理呢吓、嗯，即系佢犯嘅错同埋嗰个四川老板所犯嘅错，其实系咪同一个错咧、 嗯？ 或者系有好多喺 即系个出发点系咪差唔多？ 其实根本佢系全部都系歧视啫嘛，大佬。甚至我讲嗰间酒楼，佢系拣一个白人嚟到做知客，呢、這个都系歧视噶。 嗱、啊，你可以咁讲 吓，你又唔见话佢吓，但可以有一个华人嘅女仔嘅知客就走出嚟就话：喂，有冇搞错啊、嗯？即系我做咗知客做咗30年，但系呢个做30年未必好事嚟嘅，呢个系可能做得越少，可能就越好添。我做咗30年，有乜理由唔请我？嗱、嗯，我又系40岁，佢又系40岁，点解要请佢啊、 嗯？ 我嘅经验又多好多，系、嗯、咪因为净系我中国人先？ 嗯， 就系、是、咯。 嗯， 呢间酒楼好明显就系因为你系中国人唔请你，因为佢哋就系想佢间酒楼嘅面孔系白人，因为佢哋想做多啲鬼佬生意。 嗯哼， 同样地呢一个嘅咖啡老板都系咁。 系 嗱，咁点解我讲间酒楼嘅老板冇俾人揪出嚟拉佢啊？即系要 complain 啊？ 嗯， 吓点解咧？因为中国人歧视翻中国人就冇事咯。但中国人歧视黑人就不得咯、 嗯、 或者白人歧视中国人又不得、 嗯、 白人歧视黑人又不得，所以其实是有一个上下其手的。其实这个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公平咯、 嗯、 因为原因就是什么？就有些人可以歧视人，有些人就不可以歧视人、 嗯、 有些人就歧视某一些人可以、 嗯、 歧视某一些人就不得、 嗯、 有一些人被歧视就没事，甚至被这个国家是可以加许的、 嗯、 有一些人就是不单止不歧视得仲唔可以批评嘅， 嗯，讲都唔可以讲。 个问题系咁样啊嘛，系、嗯、啦，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系可以，即系呢一件事就可以，即系去一个 higher level 啦、 嗯， 就唔好净系话，诶呢间歧视黑人，睇下佢几衰啊！你自己问翻自己，你侧边系有几多人真系歧视黑人咧？咁、 嗯、 样吓，咁同埋谂翻呢一个人佢所做嘅嘢，其实系唔系合理同埋可理解、 嗯？ 如果你自己一个梦想喺外国系开一间咖啡室嘅， 系 呢、這个咖啡室系点嘅样？ 嗯。 就係咁啦， 嗯，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都想即係回應一點係咩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就係上網，哼，乜你唔知咩？你知唔知道咖啡喺边度嚟噶？咖啡从巴西嚟噶，你黑人嚟噶，南美洲啊！ 我就睇过。 嗱，好多人就有呢一个嘅论点。嗱、 嗯， 呢、這个论点咧，我系唔同意嘅、 嗯。 我系唔同意嘅。 点解咧？ 嗱，咁点解咧？因为虽然咧咖啡咧系真系从自巴西啊或者呢啲南美洲国家嚟，咁、 嗯、 但系呢一啲巴西嘅黑人佢哋出名嘅唔系冲咖啡咯，佢出名嘅系摘呢一啲咖啡豆啫嘛。 哦， 你自己谂下系咪先？咖啡文化喺边度嚟啊？民心，欧洲咯， 嗯， 欧、 嗯、 洲系咩人啊？系咪白人啊？ 系， 同样地啦，就系、是、咁样，即系我将呢件事咧就画翻个等号先， 嗯、 就等于咩咧、 嗯、 ？High tea，OK？High、okay? tea 系边度嘅地方嘢嚟噶？ 英国咯， 英国嘢。嗱 ，High tea 咧就系好高雅嘅，佢有一啲咧好多西式嘅靓嘅茶具啊，咁跟住咧即系搭到好鬼高嘅 cakes 嘅 cakes 啊 sandwich 啊咁样，呢、这个系边度嘅嘢啊？ 英国 嘅嘢，好啦。即係如果你係遊客啦嚇，咁、 嗯、 你去到一個好高級嘅酒店嚇、 嗯， 即係去到 Grand Hyatt，、 嗯、 你諗住食個 high tea 嘅，咁跟住請翻嚟嘅全部都係華人唔識講英文嘅女仔，或者同你講嘢嘅講翻中文嘅，你有冇 feel 先？ 冇 feel 嗱，咁如果冇 feel 嘅咧，咁啊種族歧視啦、 嗯， 因為照計咧，唐人同埋鬼佬應該一樣嘅啫嘛，係咪？嗱、 嗯， 咁但係點解冇 feel 咧、 嗯？ 因為你是 expect 是白人 serve 你这件事嘛，因为 high tea 是白人的东西、 嗯、 就等于叉烧包是唐人的东西、 嗯、 如果你买叉烧包的你会 prefer 找唐人、 嗯、 你吃 high tea 的你会 prefer 找什么人啊？ 你要找個鬼婆咯， 是啊， 你要找個鬼婆 serve 你咯，你 prefer 這件事嘛，是不是？但是如果即是有一個人呢，即甚至是中國人，因為其實是中國人才最介意的，鬼佬反而不是很介意，鬼佬可以即在整個 樓面呢他請了環他都沒什麼所謂的，其實就但是呢就是中國人才介意，所以我覺得如果去一個即吃 high tea 的地方全部是鬼呢，通常呢反而是唐人開的這個地方，因為我們現在去做很多 venue 啊這樣呢，即都見很多的 venue 都是有一個華人的 staff 在這裡的，一定是。但是如果你見到全樓面都是鬼呢，反而可能這間店是唐人開的，因為只是唐人才是最介意這件事。咁我当呢有一个唐人开咗一间咁嘅铺头，就係专食 high tea 嘅。楼面全部都係鬼妹嚟嘅，即係靓嘅廿零岁嘅白皮肤嘅鬼妹嚟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佢见到一个中国人，佢唔请。因为係唔 match 嗰度嗰个嘅气氛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啲人就走出去话黐线嘅。你知唔知 T 系从边度嚟噶 ？T 系从中国嚟噶。你知唔知 T 个字喺边度嚟噶 ？T 啊，真系爹啊，中文嚟噶。所以 High Tea 系应该请多啲中国人噶。你觉得咁样讲合唔合理啊？咁样讲系唔合理嘅。嗱，所以咧，综合咗咁多嘢咧，由此可见，即系呢一个做生意嘅呢一位先生咧，佢想拣鬼妹咧系正常，系可以理解， 无可厚非。 佢做得最错嘅就系咩呢？他就是爆響口講了這句話出來，他不應該這樣講，他可以很簡單，他說不好意思，即 是可以修飾一下， 他直接不用講，他就說多謝你的應徵，我其實在consider著幾個candidate，如果對的話我再打電話給你，他這樣就行了，他使不使說你是黑人所以我不請你，他不用這樣講，大佬他其實是壞這樣而已， 可能中國人講話的文化就比較直腸直肚一點， 不是，通常中國人是喜歡打圈的講話，很難講，但是他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明白这个文化咯，即是他来到澳洲他不知道， 他低了一年这 样，还有真的很难理解的嘛，即是我好像我现在这样解释给你听，你白人可以歧视，你男人可以歧视，但是黑人和女人不可以歧视，即其实这件事都很奇怪，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在中国一向都是歧视开，这个是他的文化的嘛，其实这个就 是 他觉得没问题的，可能 是的，所以呢即看这件事要宏观一点，就不要说、你说中国人歧视黑人，他几黑人憎，就不要 用一个只是用这个方法来看，虽然呢用这个方法来看我自己都会这样做，我自己都这样做了做了十年了、但是呢即见个个都咁样讲咧，我就而家可以加一个层次嚟讲啦，咁样吓。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咧，咁就讲下呢个啦。喂，咁咧雪梨啦吓，咁、每年咧喺雪梨市咧都会搞呢一个嘅。叫 Chinese New Year， 即是呢个农历新年的庆典，咁佢真系咧搞足成个礼拜，又有摊位啊，咁有 表演 啊，咁样佢真系搭个台喺度咧，咁要成个台咧就系表演足七日嘅咁样样。 咁啊，三日啫， 我三日就 六日啫嘛。 哦，咁样样 ，OK。咁啊，总之表演好多日啦，咁样样，咁一个好巴闭嘅活动嚟嘅。嗱，咁喺咁多年里边咧，都系叫做咧。Chinese New Year 嘅咁樣，咁因為我哋即係做 event management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多時候咧就幫呢個 City of Sydney 就搞好多呢一啲活動，同埋其實幫好多其他區都搞好多呢一啲 New Year 嘅活動嘅 嚇。 都話嗱就咁樣嘅，喺近呢四五年咧，我哋就慢慢開始發覺咧，就越嚟越多其他區嗰啲活動咧，就由呢一個 Chinese New Year 咧就變成呢個 Lunar New Year 啦。 佢其實有咩分別咧？ 咁一個就係中國新年，一個農曆新年啦。嗱，咁其實分別係咩？咁同埋點解越嚟越有呢一個嘅情況發生咧？咁樣樣。咁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其實澳洲嘅農曆新年咧就唔係淨係Chinese 慶祝嘅，因為有越南人啦，有日本人啦，韓國人啦，全部都係用呢一個嘅月曆嚟到做呢一個嘅即係計時嘅方法嘅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尤其是而家啦，哇！中國又崛起啦，咁睇下你嗰個觀點係咩咧？即係可能好多呢一啲小小嘅國家，即係對於中國好 jealous 啦，咁樣，咁所以咧睇即係睇唔起中國人啦，又或者係唔抵得中國崛起啊，咁所以咧之後佢就發癲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其他社區，包括越南人啊，即係日本人啊，韓國人咧就開始促請呢一啲嘅 council 咧，就係叫佢唔好叫 Chinese New Year， 叫做 Lunar New Year， 因為其實我哋其他呢一啲社區咧都有份嘅，咁嘅情況就係咁。 有份是可以一起慶祝的。 冇錯啦，其實雪梨市的 Chinese New Year 基本上是 全雪梨即最後叫做 Chinese New Year 的地方了、嗯、其實所有其他地方都已經變成 Lunar New Year、嗯、我們其實因為我們做這行就一直都是見到眉目的了樣，但是今年是特別搞笑的就是什麼呢、嗯、因為它每一年都是這樣的，即如果是鼠年的它就說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Rat、 嗯、 或者牛年的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Ox， 即是、嗯嗯、中國新年慶祝馬年咁樣啦，咁但係今年就特別喎，佢就冇話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horse 喎，佢冇話慶祝馬年喎，佢係點樣講咧？佢話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咁咧即係我去到見到嗰支旗嗰陣時候咧，就即刻見到個眉目，即係知道見到發生啲咩事啦，咁樣。吓，即系好明显咧，即系佢哋系慢慢咧想将呢一个活动咧就变成 Lunar New Year， 因为呢个好奇怪啊嘛，有乜理由叫做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系好奇怪嘅，咁亦都系即系等只马唔抵嘅，因为哇其他嗰啲其他啲生肖。是啊，其他啲生肖个个都有一 mention， 咁系佢冇 mention， 咁好明显咧，即系对环社区嚟讲咧，即系亦都系到雪梨沦陷啦。嗱，咁点解去到雪梨先沦陷咧？咁因为咧呢一个唐人嘅社区咧，嘅 Chinatown 咧核心咧就系喺雪梨市嘅。咁、所以無論排即係Chinatown 嗰條牌坊啊，各樣咁樣樣咧，都係喺雪梨市。而唐人最大嘅活動範圍同埋勢力範圍咧，都係喺雪梨市嘅，喺唐人街嗰邊咁樣。咁所以咧，點解最後先至？即係搞成咁樣咧嚇，咁嚇咁就係咁啦。咁所以上個星期啦，就去咗一個活動啦。咁、就有一位唐人嘅領袖咧，就做一個簽名運動。咁跟住咧，佢就咧希望咧可以喺呢一個活動咧，就 keep 翻佢叫 Chinese New Year 咁、樣嘅嚇。咁佢咧就首先用英文同埋中文講啦。咁佢用英文講嗰陣時候咧，就好好地嘅。咁佢係咁樣講嘅，佢就話：The city of Sydney is removing the word Chinese from Chinese New Year, and we're hoping that everybody can sign a petition to。Fight against it， 即是咁样啦，即系佢话系啦，即系佢咁样讲啦。咁但系讲翻中文咧，就开始有啲唔协调啦。因为点解咧？佢讲翻中文，佢系咁样讲嘅话，嗱，雪梨市咧每年咧都搞农历新年嘅，咁、但系今年咧佢就会将佢改啦，佢就将呢个农历新年咧就唔要咗中国两个字。 中国唔系， 我嘅意思系咩咧？就即系话咧，澳洲嘅中国农历新年咧，本身咧就系叫做中国新年，咁但系咧佢哋而家唔叫做中国新年啦，佢就叫做农历新年啦。 吓 啊，即系意思系咩咧？就即系话本身咧呢个农历新年咧，佢系会讲 Chinese 嘅，但系而家就唔讲 Chinese 呢个字啦。咁因为咧，我哋大家都系 Chinese， 即系 Chinese， 即系中国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呢个雪梨市咧可以 keep 翻 Chinese 呢个字嘅。 嗯， 系啦，即系佢讲咗三次嘅呢样嘢系，即系佢系讲讲下先知道，即系呢句成句说话嘅谬误系咩嘅。嗱，咁如果大家即系心水清嘅都知道呢个谬误就系咩啦？个谬误咧就系农历新年里边根本就冇。Chinese 呢一個字嘅，而我哋中國人咧都唔會叫做中國新年，都係叫做農曆新年嘅。咁所以其實叫呢一個活動做農曆新年咧，其實係大家都 happy 嘅。而我哋中國人自己啊，都係叫呢一件事做農曆新年嘅。咁但係佢而家就要走出嚟咧，就話要 keep 翻 Chinese 呢個字。咁原因係咩咧？好簡單，其實呢一個只不過一個霸權咯，即係呢一個並唔係。即係一個 文化上嘅傳統上 文化上嘅嘢咁樣咁所以其實佢講出嚟咧就已經係露曬底㗎啦呢件事，咁所以我聽起上嚟咧就已經係覺得好奇怪嘅咁樣嚇。同埋最主要係咩咧？因為雪梨市咧係一個市政府嚟嘅，佢、搞嘅所有活動咧都係由呢一個納税人咧就係、俾錢分定呢一個嘅活動啦嚇。咁、其實。即系我唔好讲中国人，我讲华人啦。华人有啲咩权利可以捉住呢一个嘅活动，话只系属于自己，唔属于韩国人嘅，唔属于越南人嘅，唔属于日本人嘅咁样啊？尤其是即系喺澳洲嘅越南人咧，佢系大部分都系南越嘅人嚟噶吓。咁、所以如果你系去即系越南埠咧，佢哋永远咧即系都唔会挂呢一个黄色一粒星星嘅越南旗嘅，佢系最憎。共產黨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要叫呢一個活動做 Chinese New Year 咧、佢就即刻就係諗起咧五星旗啊，同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咁你要理解點解佢哋唔開心， 係 即係同唔同意係另一回事啦。咁、但係你起碼要理解點解佢唔開心。咁同埋另外啦，菲律賓人又係㗎，即係佢又係用啲月曆啊咁樣嘅我估嚇。咁、喂，你哋依排又同佢有一啲即係地端嘅衝突啦，同韓國又係，同日本又係。咁呢啲人係咪好明顯即係見？Chinese 呢個字，佢哋唔開心係咪唔鋸啊？嗱、佢應唔應該唔鋸，同埋呢一件事誰是誰非係另一回事啦。咁、但係好明顯佢哋唔開心。咁、我哋喺澳洲咧，依度唔係中國， 呢一个社区咧系所有人都有份嘅，中国人或者华人系凭咩要叫呢一个活动 Chinese New Year？ 咁我问一下啫，其实我唔知嘅，即系我问一下。 同埋澳洲咁提倡呢个 multiculturalism， 咁点解要即系咁净系专注喺呢个 Chinese 嗰方面咧？ 系啦，所以呢个其实佢自己咧。是一个种族歧视来的。你其实你是中国人歧视晒所有其他庆祝这个农历新年的人。 剥夺了其他种族去庆祝新年的权利，我觉得直头是。 是啦，没错。那所以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呢是有一个一家便宜两家着的方法的。嗯这样嗯、因为呢我呢就非常尊重呢我们伟大的祖国的。 啊、 我们伟大的祖国呢就非常多有很多资金的人，即是正所谓、嗯、我什么都没有、 嗯、 我有的。做事情、嗯、是吗？ 即是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钱。 是啦，喂，这个国家生产总值啊，全世界排第二、 嗯、 最英赶美、 嗯、 中国的领事馆也是非常巴闭啦、嗯、这样。迟些在这个 Central Coast 那里呢，即是又开个中国的主题公园啦，这样。哇，多巴闭、啊。 拍手。 嗱，中国人要保护我们的祖国的尊严。 嗯嗯， 就一定是要抌多啲钱， 当然啦， 去到即支持我哋呢一个保护呢一个 Chinese New Year。咁啊，好简单啫，只系需要一两个有钱人咧、 嗯， 就系抌500万，俾呢个 Sydney City Council。 系 咁，然之后就话咧，诶、哎，呢、这个 Council 你搞呢个活动啊，嗯、我捐500万俾你， 嗯、 但系我要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嗯、 一张张银纸咁劈落佢度，500万唔得啊嘛，1000万， 嗯， 喂，呢算系咩钱啊？ 唔系。 What money is this？ 呢、嗯、个系讲我国家嘅尊严啊、 嗯！ 我哋今日国家富强起来，系、 嗯、 唔系应该可以使用呢一啲钱嚟到买翻呢一个中国新年翻嚟啊？我要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嗯、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社区、嗯， 要有面子。 这个是我们的面子， 嗯， 系咪先？ 系 嗱，咁但系咧。咁啊咁講，嗱，因為咧呢個 Sydney City Council 佢自己都好有錢，咁同埋咧即係Council 咧佢啲人咧佢都係即係比較左傾嘅咁樣，佢未必會見錢開眼嚇，咁、 嗯、 所以咧都冇問題嘅嚇。呢、 嗯、 啲有錢人咧就話：好，你唔要我嗰500万啊嘛，我自己搞， 嗯， 將成個 Darling Harbour 租曬， 嗯， 1000万唔得嘛， 2000万。 嗯、我不信你2000万不租晒成个 Darling Harbour 俾我、 嗯， 我租晒成个 Darling Harbour， 挂晒 中国旗， 嗯、 日日放烟花、嗯，放足一个钟头，咁跟住之后咧，每10分钟播一次中国国歌， 嗯、 特登运只熊猫翻嚟俾大家睇，入场嘅咧。鬼佬都欢迎， 是 但是一定要签张纸，就系、是、只承认只系得一个中国。你签呢张纸，我就俾你入嚟。 系 啦，喂。呢啲咪叫气势咯？ 咪 我使乜乞讨你呢一个改名啊？我哋最英赶美嘅强强大国， 嗯、 我使乜求你一个小小嘅 council 啊？ 嗯、 你哋对我哋嚟讲只不过一粒鼻屎咋、嗯？我哋俾面你先同你倾偈咋？我哋搞我哋一搞大你1000倍都可以。吓、 嗯 啊，直情咧开个 theme park 就起喺 Sydney 卖起晒你成个 Darling Harbour， 就将呢个地方咧就叫做 中国乜乜公园嗰啲咁。 中国公园 系啊， 就喺正你雪梨市搞，系啦， 几劲。 100亿唔得嘛，1000亿买你翻嚟、嗯，我唔信买唔到晒你成个哈巴，系咪先？应该咁样啊嘛。咁跟住之后咧， 真系有面啊！ 冇错啦，就咧开足 party， 开足100日。咁跟住之后，亦都喺呢一个嘅报纸啊、同人电视啊、电台啊， 嗯、 就要嗌所有嘅中国人一定要杯葛呢一个 Sydney Council 搞嘅 Lunar New Year、 嗯。 你搞农历新年，嗯、你自己嘅事，你请晒啲韩国人啦、 啊， 日本人啦、 啊、越南人 啦、啊，佢、啊、去搞。咁、嗯、但系我哋讲呢句。任何中国公民如果参与这个的活动、 嗯、 你回到中国你小心点即刻被公安捉。 嗯 是啦你中国人始终在澳洲都是最多嘛来到全部中国人咁同埋用我哋即係而家中国有嘅即係呢一个嘅方法啦咁、嗯、尤其是我哋香港时常都见嘅来到派洗头水。派罐头系啦，嚟到全部有嘢送嘅 ， 每人派100蚊。你嚟到，我送100蚊俾你、 嗯。 我要将呢一个做全世界最大嘅农历新年活动， 嗯、 就系、是、我哋中国新年活动。 嗯、 就系咁啦。 嗱、 嗯，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我哋即系伟大嘅祖国，咁同埋喺澳洲咁多嘅即系非常之富有嘅商人咧，其实唔需要受我哋呢一个 Sydney City Council 嘅呢一个气嘅，即系。 你强强大国有咩理由吞咗呢一啖气啊？ 咪 吓，所以咧，即系我哋咧，而家就系、是、即系先用文先，用完文之后先再做武。咁、我哋咧就会即系签呢一个嘅即系签名运动啦。咁、希望咧就提上俾呢一个嘅市政府咁样。如果佢哋唔肯嘅，就咁样做。買起整個 Sydney City Council， 係啦、 啊， 即係一係咧就抌錢落去，我掟錢俾你，要你改個名，我要你冇尊嚴咁樣， 掟就改為 係啦，要 Clover Mall 咁樣，要佢跪喺度嘅100萬100萬咁樣掟俾佢，掟到佢肯為止，佢一定會有一日肯嘅。如果你再唔肯嘅，你腰骨咁挺，好有種，我就喺隔離搞個再大啲嘅，咁同埋以後有邊啲人咧係即係有邊啲人係參與呢一個活動咧，就揾啲黑社會咧就唔俾佢入。睇下你点搞，你同我哋中国作对，岂有此理？好，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